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柳如烟，五名里唱惊喜，九名里下车闲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本市已经优选出上百个优良地被植物品种，将在今后的园林绿化工程当中大力推广，请听报道。 在大运河森林公园的漕运码头附近，记者看到公园大量运用了野菊花、二月兰、紫花地丁等地被植物，和人工草坪相比呢，景观效果更好，后期管护更少，对防止水土流失、吸附尘土、净化空气、减少噪音污染也都具有良好的作用。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调查采集了华北地区乡土地被植物230多种，筛选出了牢玉胎草、伪灵菜、地榆等多种优秀地被花草。这些植物品种具有节水、抗旱、耐阴、耐寒、抗逆性强的特点，种植简单，有益于管护。通过在明城江遗址公园、复兴门增采盐绿科技创新示范区、东郊森林公园等地的种植示范，证明它们的绿期可以达到11个月以上。市园林绿化局今天也出台了北京市绿地林地建设地被植物选择与养护技术指导书和节水型宿根地被植物林下建植导则，推出了100多个具有抗逆性强、节水抗旱、景观优美的乡土地被植物。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9世园会北京展品春季预展正在世界花卉大观园举行，展览以花开北京绽放世园为主题，市民既可以观赏到北京花卉研发创新团队自育的盆栽试花月季品种、新奇的移动月季花墙、红掌切花品种，又能领略百年古装盆景，还能欣赏到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干花花艺及插花花艺作品。以迎长城脚下世园品延庆花宴美食为主题的2018年世园花宴美食节暨第六届归州牡丹园文化节正在延庆区旧县镇归州牡丹园举办，北京世园会优质旅游产品推介活动也由此拉开序幕。五一小长假期间，公交集团将采取在旅游热点地区增配运力、增发车次、加开区间车等措施，确保中心商业娱乐区乘客在晚间的出行。为了方便市民由市区前往八达岭、慕田峪、青龙峡等北京周边景点游玩，10条公交专线也将陆续开通。今天，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将开通由前门到水立方的夜景观光游北线，将首次使用纯电动仿英式豪华双层大巴。这条夜景观光游北线从前门出发，到世贸天街停留半个小时之后前往水立方，全程共2站。经过6个月的升级改造，青海茶卡盐湖景区开园迎客。这个孤业态并存的卤水湖镶嵌在雪山草地之间，天气晴好时湖面如镜子一般，被称为中国版的天空之镜。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到多云，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 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吴哥是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都城遗址，其文明辉煌数百年，却在15世纪吴哥王朝衰败后隐迹于茫茫丛林，直到400多年后被偶然发现才重现光辉。吴哥沉睡400年的作者董斌选取了吴哥之行中造访过的12个重要景点，用一贯通俗而克制的笔调和精美的图片向读者展示了吴哥的历史、雕刻、建筑以及优美的景致和风土人情。今天的诵读小站带您一起去探访沉睡了400年的神秘吴哥。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吴哥沉睡400年》。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董斌，欢迎董老师。 一丹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说到了吴哥啊，吴哥窟这个地方很美的一个地方，很多朋友可能去过，也听说过，这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非常的渊源。那今天其实我们来讲到的这个吴哥啊，其实是董老师笔下的独特的一个吴哥窟。但是呢，这个吴哥窟其实有着很多的历史和故事，可能是我们之前在旅游过程当中很少能够听到和涉及到的。 对， 算是一种秘闻嘛，或者是一种奇闻异事啊。 对， 说到了这个吴哥沉睡400年这个标题，我还觉得挺特别，怎么想到起这样一个题目？啊，写这样一本书。 其实你问的特别好，就是很多人都说，哎，这个沉睡400年可能就看看了。但是后来我觉得这是吴哥从他的大概是在公元15世纪的时候，他淹没在一片的热带丛林当中，然后直到1860年，也就是咱们英法联军攻陷北京那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那一年，然后整个的沉睡在森林里当中不被世人所知，一共整整是400多年的时间。 哦， 其实这个很多人都说你干嘛不写一个，我想好想再活500年什么的。 对啊， 我说不， 上天再活500年。 对他其实还有耶路撒冷3000年是他的历史，而我觉得为什么要沉睡400年，是因为真的他这400年多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被任何外界所得知。这400年当中无数的人想寻找到吴哥古迹，就吴哥王朝，唯一的很遗憾的是这400年当中所有人依照的一个文字上的记载，只有在元朝的时候有个叫周达观的这个人，他呢当年在吴哥出使的时候曾经写了一本叫《真腊风土记》。这《真腊风土记》呢，他写完了以后呢是回到了这个温州，然后但是呢这本书呢《真腊风土记》也不长，也就8000多字，跟《道德经》差不多吧，也就8000多字，记录了吴哥王朝和真腊王朝所有的这种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甚至把当地人的结婚生子，然后审判，然后国王出行，还有国王的样子，还有包括一些神话传说都写在里面了。也就是说他把这本书记载了以后呢放到了四书五经当中，可是后来我们就忘记了，就是这本书我们有点模糊了。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随着四书五经在全世界的慢慢的流行不同的翻译啊，欧洲的很多大航海时代的人，他们探险的精神还挺多的，他们发现了说，诶，居然有这本书《真腊风土记》，翻译成外文以后，他们说，诶，记载的太详细了。你看我们要记载一些事情的话，可能就大面的东西多一点，可它是太详细了，连结婚生子、衣食住行都记载。说明这不可能是假的，但是在现有的航海地图当中所有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吴哥的任何记载，可他们又认为说这不可能是编的呀，因为是编的也编不了这么详细啊。 对， 结果他们就四处寻找，在1860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人， 这个人呢叫亨利·莫奥，亨利·莫奥呢，他是一个博物学家或者自然学家。最早呢，他其实也奔着想寻找吴哥这个遗迹来的。他以什么名义呢？以借着这种捕蝴蝶的名义，是博物学嘛，发现未知的动物和植 物啊， 哎，对，这是他们很开心的一件事儿。然后呢，结果他先到了中国广西，他觉得如果是《真腊风土记》中所写的话呢，而且这人叫周达官，是元朝人所写，必定是在中国版图之内。他有这个想法，结果在广西呢没有找到，按照他的道理说没有找到很漂亮的蝴蝶。结果呢，然后沿着船南下，沿着中南半岛，然后逆流而上，然后洞里萨湖到那个地方，结果他告当地人跟他说，哎，那个地方啊蝴蝶很多，所谓的叫神秘的遗址古城之类的东西， 哦， 那您呢要不去看看去。而且你也知道，在1891年的时候，这种热带雨林当中的生存环境并不是很好。结果呢，他雇佣当地的人这个向导，在洞里萨湖下了以后，洞里萨湖实际上是这样，我们的澜沧江出境以后叫做湄公河了，就，那湄公河呢往下游走的话，有个支流叫洞里萨湖。这个洞里萨湖是很有意思的，也就是说，任何的文明或者古迹、民族，它都是依水而居的。比如说汉，你汉族的汉也有三点水呢， 对， 对不对？ 你比如说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底格里斯。两河文明，还有咱们长江文明、黄河流域两河，所以说任何的这种文明大的城市都是有这种水面存在的。那么结果他也歪打正着，他到洞里萨湖下了岸以后呢，突然发现眼前再往远处看呢，一片的这种热带雨林是很高的嘛，前面几个尖儿。这几个尖儿，他觉得这个不可能是自然的东西啊，他一定 特别像人为遗迹。 对，他就这几个尖儿，结果呢，他就发现，我，天哪！他说这是比所罗门宝藏更加神奇的一大片的遗址出现了。结果他就慢慢往里走，走进去之后发现，原来这就是沉睡了。大概他算了一下，1430几年的时候，吴哥最后一位王被暹罗人，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内打仗嘛，然后赶跑了以后，他就放弃了这个吴哥都城。1430几年到1860年，整个400多年，这个400多年没有人在这个地方生存过。唯一的主人是那边的蝴蝶，然后动物，还有包括植物，是他整个被淹没。结果他进去发现了，叫亨利·莫奥，是一个自然学家。所以我的书就写，那这400年当中发生了些什么？就断档了。 四个世纪 断档了。 这四个世纪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再去那儿居住过？发现到这个地方， 对， 然后把它展现给世人，撕下这个神秘的面纱，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是，所以我想，吴哥呢，我就想说，就沉睡四百年，用他这个做名字。而且我在书里面记载了一个地方叫崩密列，一旦有一个日本著名的动画大师叫宫崎骏嘛，他曾经写过那个一个动画片叫做《天空之城》，崩密列实际上就《天空之城》的那个原来的样子，大概以崩密列为原型，创作了《天空之城》的一种手稿啊，还有包括天空的那个城市的样子。然后我在书里面就特地写到了他，就是他所有的植物，包括所有的这种动物啊，整个把所有的这种吴哥的古迹。砖石瓦，还有包括像四百年，你看四百年那树能粗成什么样子， 对， 然后把整个的遗迹全包裹起来了。然后你还有一个著名的那个电影叫做那个古墓丽影，安吉拉朱莉其实就在这个就是吴哥窟里一个特别有名的地址叫做塔普伦寺当中拍摄的。其实很有意思，当年那个安吉拉朱莉其实在古墓丽影的第一集当中啊，他写是那个蝴蝶，跟他也是看着蝴蝶小女孩的样子，走到这个吴哥的古迹当中，然后突然掉进那一个深坑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暗指了当年法国人他其实是想寻着蝴蝶，寻着一种很神秘的角度来寻找到吴哥窟的。这就是其中的两，你看两个地点，一个叫做塔普伦寺，你看我在书中也记述了他其中的很重要的一段，就是你树。已经跟建筑没有办法再分开了，象征着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结果，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它不可能你把树砍了就留下那个遗迹，你也不可能把遗迹留下来然后那个树不要管，这个也很难，因为400多年他们共生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不可能断舍离来的一个痛快，你能够马上把它切断然后留下了一个很清晰的样子吗？是很难了，因为时间留存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你这本书很特别的一点是，你不只是讲了吴哥窟，不是就这个景点讲它的故事，而是因为吴哥窟引发出了你对世界很多文明的关注和对比。你比如说跟敦煌的对比， 敦煌， 对，这里边特别讲到了说，你看吴哥窟特别像敦煌哈，敦煌也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啊，尘封后来被发现的嘛，这样一种发掘会让你觉得好像好像是穿越了一样。 对，包括你刚才说到，为什么很多人会把吴哥窟跟莫高窟有的时候 会联系在一起啊。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属于东方文明，第二个他们当时也有很多辉煌的时候，但是也没落了。比如现在敦煌它其实在沙漠当中，然后比如说它在封存藏经洞，封存了当中一大堆的这种文物古迹，那这个吴哥窟也是如此。它这么好的一个文明，400多年无人问津，突然有朝一日大白于天下，大家都震惊。实际上这个跟那藏经洞也很像，关键实际上他们发现人好像都是欧洲人，都是西方人。 对， 然后那西方人也是他们斯摩赫定，然后用自己的一些钱财，然后换取了王道士的一串钥匙，因为他们在王道士打扫莫高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藏经洞。那么其实上这个法国人也是，他们利用了一些这种捕蝴蝶自然的手段，然后进去，然后发现了吴哥窟伟大的文明。我觉得吴哥窟所以给人家震撼就在这边，就是因为它没有人想到它会存在，结果它就是存在在这个地方。 希腊人、罗马人、文艺复兴人都根据共同的规则画画，从梵高开始，每个人必须是他自己的太阳，这是毕加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自己是太阳，就是自己定规矩。可纵人是王，能自己定规矩的也不多。我行我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吴哥王朝中，也只有舍耶跋摩七世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舍耶跋摩七世于公元1181年登基，然后整个吴哥王朝都留下了他的痕迹。大量道路、医院、水库、旅店的兴建，规模范围远超任何其他国王，这一点与之前信奉印度教的历代前任大不相同。他想修行功德，超度自己甚至整个国家。由于转对佛教的信仰，舍耶跋摩七世死后被称为伟大最高的佛教徒。以他的面容为蓝本创造的八荣寺49座巨大四面佛，就是高棉的微笑。吴哥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他的微笑中无处不在，而他却始终半闭双眼，仿佛康德的墓志铭里说到的：为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董斌在这本书当中特别讲到了吴哥窟它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就这个王朝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发源的，然后什么时候到了没落，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文明到底给我们人类留下了什么。 你说的非常正确，就是它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我们能我知道就是我们国人其实受到这个，比如说像西游记啊，像类似一些这种像红楼梦啊，它可能受到比如说佛教道教影响是比较多一点的。那西游记更典型如此嘛，那去西天取经它补上了一缺，就是在印度教还有佛教中间的留存的一个节点。比如说里面我在记述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做女王宫，那女王宫里面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女人雕像叫做阿布萨拉，就是天女神的样子，很美啊，我们管它叫东方的蒙娜丽莎。那你可以看那个女神的一个样子啊，这个女神的样子她是把右手啊这样这个拿一小花瓣，然后垂在这个胯部两侧腿两侧，左手呢扶在这个颈部，而头部呢又歪向了这个右侧，也就是说她的头部、颈部和髋部和腿部它是成一个完美的 S 型的。然后呢再看，我说它是一个中间地带，这叫阿布萨拉天女 S 型的。人的眼睛呢实际上左右的，它是平行的啊，但是如果当你这样它 S 型看的时候，你自然脑袋会晃一下， 对， 就会有韵味的感觉。但是在印度的这个造像艺术当中啊，尤其是他们的夜叉里的形象比这个还要更夸张，就是他那个头胳膊腿然后拧得更 S。 我在女王宫那个也附了一张在印度北方邦的一个雕像啊， 对， 那个夜叉女的一个雕像，你会发现哇，那个扭的实在让人就觉得怎么能身体摆动到如此之地步。 没错， 那么你要再看那个 像是在舞蹈的那个 就是舞蹈， 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敦煌的飞天的感觉。 我正要说飞天，但是你没发现飞天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的这种飞天神女她特别瘦，然后骨感更强了，然后我们在空中飞行的样子也是那种翩翩起舞， 对， 但是 飘逸 更飘逸了，更骨感了。那么你看从印度到 柬埔寨吴哥，再到咱们的敦煌，你看这一溜下来之后，发现这个西方的这种印度的这种神女天女啊， 嗯， 到了我们这边呢更加瘦了。你说从那么一个 S 型的东西到咱们这边一个飞天的神女，我们中间的变化是什么？其实吴哥很好的阐释了这一个点。你看这个翻译也是在典籍当中，罗摩耶那和摩诃婆罗多当中啊，关于这个飞天神女叫做什么呢？叫做药叉女。那实际上在咱们的聊斋之意当中啊，不是叫药叉女了，给它翻成夜叉女。 哦， 就夜叉了。如果非常讲很好玩的话呢，就是咱们讲金木水火土。那么在印度教，它没有这个，它少 讲究， 它没有这么多。它讲一个那个水在滋灌土壤以后啊，大地生出了一个树。 嗯， 这个树呢就是木，这个木呢会带来火的气息，会产生火呢又带来风的气息。那实际上这种美丽的夜叉女呢，他们叫药叉女，实际上就是那种花的那个树的枝干和那种花朵。而男人是什么呢？夜叉男是什么？就那个树干。可是呢，在蒲松龄在咱们中国的典籍当中啊，他把那个罗刹国，就是西方罗刹国，还有一些这种药叉女啊，它翻译成叫夜叉女了，就是好像也证明了。所以齐力向大家推荐女王宫，我甚至把一首诗写在了女王宫的那个里面，阿普萨拉这个女神。因为阿普萨拉这个女神她太有意思了，东方的蒙娜丽莎的那种感觉。那当年法国呢有一个年轻人，他跟他的妻子呢在整个法国的投机的股票生意当中赔得一塌涂地。结果呢，因为当年发现了吴哥以后呢，他就带着家里人还有包括自己的这种小分队呢一起到了这个吴哥地区，他呢想通过走私文物的那种方式方法呢发笔横财。结果呢他就到了女王宫这里，就把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王宫的这一个小小的遗迹哈，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东方蒙娜丽莎的一部分，然后那个运到了法国海关。结果到法国以后呢，人发现了，被人告发了，我说你这叫走私文物啊。结果呢他呢就被迫就把这个女王宫的这个有东方的蒙娜丽莎这尊像，这个浮雕像又运回了吴哥。后来这个人呢当了法国的文化部长。在戴高乐时期，虽然他当的并不算长，有人就质问他说，你这个人呐、啊、这你偷文物你怎么能够当文化部长呢？结果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说他很巧妙，就讲说如果一个人不爱文物爱到这样如此之深的地步，怎么可能会当文化部长呢？另外还有一个，他说到东方蒙娜丽莎，他给自己的辩解的时候，他说我当我看到这些东方的蒙娜丽莎这些阿普萨拉女神雕像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那些女神在向我招手，想跟我呼唤把我带走吧。所以我就把他带到了法国。不是，这人狡辩 吗？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董斌老师为我们朗读一下这一段诗啊，非常唯美的一段诗。 女王宫好吗？有机会真想去法国的博物馆看看，很矛盾嘛，偷运到国外的反而被成功保护，留下来的倒都残了，事情就是这么荒谬的合理着。最后我想用穆罕默德·达尔维什那首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作为女王宫的结尾，想说的都在里面，只将情人的名字换成班迪斯雷，也就是女王宫的名字。她的双眼是班迪斯雷，她的名字是班迪斯雷，她的忧愁是班迪斯雷，她的衣饰是班迪斯雷，她的躯体是班迪斯雷，她的声音是班迪斯雷，来自女王宫班迪斯雷的情人。 其实刚刚董斌老师非常深情地读了这首诗啊，就是讲到了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其中的一个浮雕哈、啊、女王宫里的一个浮雕。那其实说到了这样一些文物，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好奇，就是吴哥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哈、啊、就是当年这个文明是怎么发源的，是哪位国王把这样的文明啊创造出来，然后呢遗存到今天哈、啊、让我们今天大开眼界，原来在几百年前还有那样一个辉煌的时代啊。 当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国王呢，叫做哲耶跋摩二世。他呢其实是开创了吴哥王朝。吴哥王朝换句话来说，主要是以为吴哥为首都，按照他们当时的那种感觉叫真腊。就真腊王国，因为正好是以吴哥为首都叫的吴哥王朝而已。真腊呢封为呢这个叫做水真腊陆真腊。而这个我哲耶跋摩二世呢，他统一了

现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吴哥是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都城遗址，其文明辉煌数百年，却在15世纪吴哥王朝衰败后隐迹于茫茫丛林，直到400多年后被偶然发现才重现光辉。吴哥沉睡400年的作者董斌选取了吴哥之行中造访过的12个重要景点，用一贯通俗而克制的笔调和精美的图片向读者展示了吴哥的历史、雕刻、建筑以及优美的景致和风土人情。今天的诵读小站带您一起去探访沉睡了400年的神秘吴哥。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吴哥沉睡400年》。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董斌老师，欢迎董老师。 哎，一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上半时段我们讲到了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讲到了几个重要的景点，也是我们每次去吴哥窟必须去看的几个景点。而且呢，董斌老师是帮我们讲了他景点背后的很多奇闻异事，这可能是我们之前在很多的这个旅行当中没有听到过的一些故事。我其实挺想问问董斌老师的，吴哥窟你去过多少次？ 有那么几回吧，不是太多。 那么几回，那就是超过三回了，其实已经。 对。 所以对这个地方的这种好感或者这种神秘感，也是源自于去过很多次之后，会觉得我应该去讲一讲这件事儿。 这种感觉相当于你就是每次去吧，然后总觉得自己了解了一点，但是吧，回来之后发现好像又不太了解了。但每次去吧，都有点新的认识，有点温故而知新的感觉。比如说我在书里面写到了，就是我第一次去的这个吴哥窟的时候，我可能对小吴哥很感兴趣，吴哥寺里面很多那个浮雕长廊，我觉得就特别感兴趣。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在里面的那个巴戎寺，也就是那个高明的微笑那个地方，它也有很多浮雕，那这两个浮雕就完全不同。然后可是你第一次去的话，只是一面享受它宏伟的快乐，可是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一些细节的那种惊喜。 其实这本书当中是详解了这些所谓的浮雕或者这些所谓的文物啊，它到底是象征着什么。 有 我觉得象征是大家最好奇的一件事情，也是最神秘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几百年前或者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们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形式雕刻出了或者勾勒出了他们心中的这种信仰。 没错。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吴哥窟也是这样的。你其实在这本书当中特别讲到了，就是这个佛教的渊源啊，和他们的这个统治有怎样的一个关系。 怎么说呢，就是吴哥它是一个很多宗教融合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印度教的他那个小吴哥寺就叫做毗湿奴的神殿 啊、哦、毗湿奴是一个什么样的、 哦、印度教三大神之一。 嗯， 那大家如果可以看曾经了解的话，如果你看的最近不是很火的一些印度电影嘛、 嗯、 像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嗯、 类似于 摔跤吧爸爸， 摔跤爸爸其实里面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印度的猴神的意思、 哦、 那所谓猴神就是他们的毗湿奴的一个朋友叫哈努曼神、 哦、 就是猴神的意思。他、 嗯、 可以帮助毗湿奴神呢就是战胜了石头阎王。我这个书里面其实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理解啊，然后我在后面的附录当中我把印度宗教的三个神呢、啊、这个简单的这个故事啊介绍了一下。比如说第一大神是梵天神，梵天神呢是创造之神，他从无到有宗教当中。第二个神呢叫毗湿奴神，他是维持之神，他可以让维持这个世界的这种运转。然后呢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湿婆之神，湿婆之神将毁灭以重生。那么我觉得如果想了解吴哥的话呢，也可以看，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的话，我把这三个神的这些生平故事介绍了一下，大家就更好理解。而在吴哥所有的古籍当中，有一部分是跟印度宗教有关系的，有一部分呢就是跟佛教有关系的。 嗯， 那比如说我说的那小吴哥寺，就是小吴哥叫吴哥寺，他其实就是毗湿奴的神殿。 哦， 他就是毗湿奴的神殿， 他是信奉印度教的。 印度教，而印度教当中，他其实有好多派别，有信奉毗湿奴的，有信奉湿婆的。 哦， 那特别多。然后呢，我写到了他其实信奉毗湿奴教派的。 嗯， 那当然这个东西在不同的教派当中，他有不同的这个教义，或者说一些自己的这种认为，可能矛盾的地方互相也挺多。这个大家有机会再看一下印度宗教两大史诗，一个叫罗摩耶那，一个摩诃婆罗多，就是可能更多了解，我就不再太说太多。 嗯， 那你看在巴戎寺啊，就是高明的微笑那段，它就典型的是一个佛教建筑了。 对， 它那个慈悲的那个佛的样子，就是按照哲耶跋摩七世的脸做的。其实延续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忽然要从印度宗教变成了佛教呢？这也很简单，是因为在当时的时间呢，他们认为毗湿奴神和湿婆神是保佑我们吴哥王城的啊。 嗯， 但是呢被占婆族占领了以后，或者说其他的天灾人祸以后，他们认为这个神不保护我们了。 嗯， 然后呢紧接着，然后再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势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了，他们就借助说我们是这个教派的或者那个教派的人，我们就重新占领了这个地方，比如说就是大乘佛教。那么在哲耶跋摩七世的时候，他就利用了这种大乘佛教的这种佛教教义来改变自己的国教。 嗯， 然后认为说我是一个这个中南半岛唯一的王。他修建了两个佛两个寺庙，一个叫做塔普伦寺，一个叫圣剑寺。 嗯， 塔普伦寺其实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古墓丽影里面主要拍摄的地方，叫塔普伦寺。 嗯， 这是给他的妈妈做的一个寺庙。然后呢里面的那个很多据说佛像那个头像跟他的妈妈很像，但是你在塔普伦寺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佛像的头都没了。为什么？是因为哲耶跋摩七世亡故以后，还有后面的一些这种国王，他们又重新把印度教奉为了国教。 哦， 他就把原来那个佛教头给砍了。 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朝代更迭，宗教也在不断的更迭。 啊，是的，对， 就他会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循环往复的调整。所以你书里其实也写到了，就是每一位国王他都希望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力和子民无上的崇敬。 嗯，对对对， 这种崇敬通过什么而来？就通过其实佛像来进行。 造像艺术， 对， 建筑是最适合表现神性艺术的一种东西。建筑嘛，比如说一宏伟的建筑，它就像泰姬陵，表现的是爱情的神性哈。比如说很多西方的一些雕像，就表达的这种就是那种神圣的样子。 嗯。 信仰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的现实世界在吴哥的建筑中巧妙地融合了，山水相融，阴阳调和，高棉不微小都不行。公元1177年，占婆族入侵吴哥之后，曾一度毁坏了木质结构为主的吴哥城，直到这些跋摩七世复仇成功，吴哥城在他的大力修复中才呈现现在的模样。作为吴哥最后一座国寺，巴戎就位于吴哥通王城的中心，全以石块堆垒而成，49座高塔组成的塔林，再加上城门上的五座，一共是54座，象征着哲耶跋摩七世统治时高棉帝国的54个省。在周达官的征腊分土记里面，大家看到的巴戎寺应该是金色的，推测呢应该有一层金箔覆盖在建筑物上，但不用想，金子早就不在了。大概也是经过了跟占婆族的连年征战，国力衰减，再加上内心对大乘佛教的皈依，巴戎寺的尺度比小吴哥小了不少。虽然跟吴哥寺一样，在寺主体的台基四周也有浮雕回廊，但内容并不一样，也有国王出巡和战争的场面，但最动人的还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捕鱼、买卖、婚嫁、 游戏，甚至偷盗、斗鸡、摔跤、摘果治病、步行、牛车等等。中国人、占婆人、暹罗人、商人、隐士、公主、仆从将军，各类黎民百姓的生活都出现在国寺的浮雕上。就连美艳的阿布萨拉仙女也从早期的扭腰摇臀变成了洗澡梳头，甚至生活按摩了，一切都是为了生活。黑格尔在美学当中讲，雕塑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最为适合表达神性的艺术。四面佛像容貌表情完全一样，无论从哪个方向靠近它，都会露出神秘而安详的微笑。 其实我读完《吴哥沉睡四百年》这本书，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生命无时无刻不在遇见，这个遇见的过程其实是特别的有趣，或者说是让你难忘和美好的。就比如说董明老师无数次的去了吴哥，因为他的每次遇见都会有新的发现，所以他才会把这本书写成一种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指南，更多的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很通透的对于一种文化的理解和体悟。我其实觉得董明老师的这个文笔很特别，有很多很唯美的诗句啊在里边。我不知道你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用了多久，是不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会想到，就是怎样能够把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这么美的地方，用一种诗意化的语言来表达。 因为我是个文艺青年嘛，有没有开玩笑？就是其实写这种类型的东西不讨好的，就是不所谓不讨好，其实一丹老师你也能明白，因为他吴哥本来就是小众的一个选题，而且又包括里面有很多咱们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什么印度宗教一些东西， 或者有一点生僻，你会觉得如果你不是去过两三次，你可能都觉得这件事情它的名字都很难 念，你都记不住，都记不住， 对对对。 然后当年我也是特别困扰这个事儿，然后可是我想说，我去吴哥，你说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或者包括我为什么会有用一些不太一样的这种 语言 来写，是因为两个字儿，心动。在漫漫长河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跟我们一样也同样辉煌也同样让人难以忘记的那些文明都出现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的可能是被封存了四百年，有的可能就是在长河当中慢慢的被淹没，也有可能他们延续到今天。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以一种不太一样的，或者说是一种多理解或者同样尊重的态度去看待不同的文明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这里面有很多语言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就读一段啊，这段其实讲到的是到底这个文物是要保存现状还是要恢复原样，因为吴哥也是经过了四百多年的沉睡，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风化了， 没错， 所以很多人就想能不能恢复原样啊，就是建成一个特别美丽的就是和当年几百年前一样的这样一个国度啊。在这里面有一段话特别唯美啊，念给大家听。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压根儿就不存在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这就像《花样年华》的影片结尾，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对着吴哥窟的廊柱石洞默默地倾诉心事，想爱爱不了，想忘也忘不掉。纠结的人生像极了塔布隆寺里的古树和巨石，已经交织缠绵了好几个世纪，共生共存，快刀斩乱麻也无法分开。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不是所有的世间事都能用断舍离来个痛快，尤其是感情。如不是这样，已经沉浮数百年的吴哥窟又怎么会默默地倾听了无数过客心中的秘密呢？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很多事情拒绝或者接受其实是一回事，只可惜我们常常明白的那样晚。 第三章其实我觉得挺有趣，他讲到的是吴哥王朝国王的列表，这个很有趣， 很实用。 我其实特想知道董明老师怎么想到就是把这33位国王的列表给列下来。 你看得很专业，就是这个列表跟我那个印度教三大神也是帮助我的一件事儿、就是别人都说你那个前面写的还可以哈、就是还可以， 怎么后面开始有列表了呢？ 对对 对, 对，然后 这是在抽数吗？ 但你知道真不是，这个列表啊、这个是我用心最多的地方了。你那么多名字，什么苏里耶跋摩、哲耶跋摩、 还有什么 拔魔 真托麻辣拔魔，还有包括那个五世二世三世，还有包括各种 索卡呀萨利呀索里约旺啊， 那是后面几位国王嘛、 哦、对， 对吧。你知道我发现啊，在我看到的这种各种资料史籍当中，我能找到的、嗯、中国人翻译的法国人翻译的不一样、 哦、 美国人翻译的跟越南人翻译的不一样、 嗯、 就是关于这个，因为关于所有吴哥的这种记载就是咱们一本真腊风土记、 哦、 其他的都是那种就碑一些出土的一些石碑和碑拓、 哦、 那么真腊风土记记载当中也是吴哥后中后期了，所以他之前的很多的文字记载所有的生命都、嗯、都语言不详，也就是说你说修史这个事儿只有咱们中国人才干，外国人吧有的时候他可能干的比较少、 哦、 还有一个你看吴哥正是因为这两年也对吴哥的在更大规模的这种研究，包括那个名字哲耶跋摩耶稣跋摩还有苏利耶跋摩，包括像百度和360的搜索当中他们名字也不一样，我呢自己发现我也乱，我干脆统一起来把我自己所认为的这33位王朝国王的这些生平，这个国王跟第一国王什么关系，后面的国王是不是因为政变或者是他的侄子还是他的孙子还是某些特殊的原因他上来的，他建造的是吴哥寺呢还是他建造的八方寺呢，我全部都列了一个表，大家看了这个表就会对这个之前就不会乱了。 其实就像这本书其中有一章写到的，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生活在今天柬埔寨土地上的人是从哪里来的、 嗯、对， 从中国还是印度还是东南亚的海岛， 没有， 但是其实这些石雕这些浮雕或者说这些文明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想象的空间，就像我们去触摸那个石头的时候会感受到、 哦、 那个青苔的时候会感受它的那种生命感的存在， 没错。 最后吧，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像曾经柬埔寨亲王前副总理、 哦 啊，叫 诺 罗敦， 诺 罗敦，对，为董斌写的序言当中写到了，他说建议你带上这本书，带上爱去吴哥，感受、体会、净化。我觉得每一本书都是来净化我们的心灵，或净化我们的灵魂。 谢谢。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光谱一样，五光十色， 嗯、 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对，每个颜色都有。其实我觉得董斌老师这本书就是其中的一个颜色啊。 谢谢。 然后丰富我们的生命，丰富我们的色彩，丰富我们的心灵。 谢谢。 好，谢谢董斌老师。 谢谢丹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